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六季。 各位观众，这才是真正的第一集哦！ 这才是真正的第一集。几天啊，好好笑、 哦！刚刚那个只是预告片哦。 天哪！啊、哦，难道是准备好了吗？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伟哥， 我是韩豆丝。 哦，那我们刚才直播了嘛？然后有几个问题可以检讨。第一个是我们想要放喵电感应，但是放不出来。那我们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所以我们放个15秒来给大家听一下。 好，可以跟着唱吗？ 可以啊。劝世宝贝喵喵，喵电感应哦，我的距离。好，这是检讨一，检讨二呢？由蓝豆丝来说好了。 检讨二是什么？因为刚刚我的声音实在是太大，有点吓人。 嗯， 所以我们把声音的设定呢重新调整了一下， 稍微平衡了一下， 稍微平衡了吧？ 现在应该是正常声音， 应该好多了吧？至少我们看到 M1 的声音也蛮大的。那蓝豆丝讲一下话吧。 我有啊。 哦，蓝豆丝声音好像还稍显小了一点呢。 因为我有故意，我真的怕我又太小 了。哦，好，大概是这样。这个、第二个，那还有什么好检讨的呢？ 嗯， 你可以呼吸吗？ 就是啊，因为在直播的时候啊，我们两个是主控嘛。 嗯。 但主控的人他其实看不到当下有哪些人正在 留言回话， 留言没办法回应，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直播的话，就要派一个比如说像蓝豆丝这样躲在下面的人。 可以啊，我可以一直躲在下面， 他来当专业的回复手。 没问题的。 还是说我们还没有研究透彻，如果我们研究透彻大家可以回话的话，我们再来想办法回话。 因为我看到直播的人啊，他们通常眼睛都看着下方，似乎就是看着荧幕。 嗯，也不知道哪里可以留话。 对啊，可是在刚刚的时候我真的只能点赞或是就是点 like， 我没有办法 reply。 是，好啦，没关系啦，这就是检讨三，就是回话的部分。 那检讨四呢？ 检讨四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要解释说为什么这集新的才是我们到时候放在那个叫什么 podcast 上面的 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哎、欸，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好想知道为什么、啊。 嘿嘿嘿，因为啊，就是因为啊， 我们忘了录了。 你说我们现在也忘了录啊？ 真的吗？ 对啊，我刚刚不是叫你要提醒我吗？ 我好像还是忘记录了。真的啊，我们还是忘记录了。 算了，但是这次的至少 FB 上面的音质应该是好一点的， 应该是好一点的吧。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特别去卡了， 调整它。 对 啊，可是这样子的话 Podcast 上面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一集，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解释一下？ 我觉得不行不行，真的要再补入片头或片尾。 片头跟片尾， 嗯， 怎么样来补入片头跟片尾呢？ 就是来解释一下我们第六季第一集是怎样的形式，哦、然后请大家点连接到我们的 Facebook 去看直播。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好不好？ 那应该要现在开始录音啊？ 是现在开始说明还是 等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有点那个。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录制。 好， 等一下啊，在这边。 我们等于是直播我们录第六季第一集真正要放到 Pocket 上面的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哦。 嗯，好，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六季第一集。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第六季的第一集呢想要直播， 在哪里 直 播？ 想要在网路上直播，哎，这不是废话吗？ 没有，在 Facebook 上， 在 Facebook 上面直播，然后呢，我们就在我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 Facebook 上面、直播了第一集第一次，结果发生了很严重的失误。哎，虽然大家还是玩得蛮开心的啦，但是就是有严重的失误。所以 什么失误呢？ 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那四点啦、 好，我快速的整理一下。 好， 第一个，蓝豆色的声音比我们的大 很多 很多，导致我和维刚的声音别人听不清楚， 像蚂蚁一样。 对，第二个呢，我们没有按录音，忘记按了， 忘记按录制 了，所以变成是没有办法放在 podcast 上面 啊、效果会不太好。 对，硬要放也是可以，但是会效果很差。 嗯，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是我们要播放喵电感应给大家看的时候，放不出来， 不是没有画面，就是没有声音。 对， 直到现在 还是 播不出来， 顶多只能看影像。所以如果对这个影片喵电感应有兴趣的人，可以上 YouTube 搜寻喵电感应， 自己去看。 对， 至于第四个呢，我们忘记了，反正刚才有讲四个，但是第四个就是我们忘记了什么、 第四个呼吸的问题是不是、 对，好像是呼吸很难呼吸吧，还是怎么的、随便啦，反正我们就是做得不够完美，对不起大家。好，那这也是我们第六季第一集真正放到 Podcast 上面的东西耶。那大家只能听到声音，没办法看到影像的情况之下，只能用想象的，用想象的。好，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画面好了。首先呢，希杰他戴着一个蜥蜴的面具进行直播，而蓝豆丝呢，蓝豆丝 ，Hello， 我在这儿。 哦，蓝豆丝他呢，因为基于某种这个精神状态，他的一个他一个缅怀的一个对象，还有种种的这个原因，导致他暂时不愿意戴着面具现身，所以他用小小兵的一个玩偶来代替。那我呢，我本来是要戴一个狼狗的面具，但是我把狼狗的面具忘了放在家里，所以我也是戴着小小兵的面具出现。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Podcast 上面的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有希杰戴着蜥蜴的面具，有蓝豆丝小小兵，还有维刚也是小小兵，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直播。那直播的过程中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互动。 对， 虽然我们今天蛮失败的，声音大小有点问题，不过整体来说还是蛮好玩的。 还是有人希望我们继续直播哎、 欸。还是有人希望我们继续直播。那希杰，你本身对直播的研究还会继续研究下去吗？ 会， 会。那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直播吗？ 我想把这个问题丢给 Peter 吗？ 哦，好啊，看他有什么想法。 他占五成的股权， 五成股权那么重啊？ 好啊，四成九，四成九， 四成九，我们还是有最终的裁决权，但是他的意见我们会很重视， 好吧？ 但是重视归重视，我们还是我们，是这样吗？好，那蓝豆丝有什么想法吗？对于未来的 直播很好玩，但是如果每一集都直播的话，我觉得在分段上有点顾虑。 哦，我们会失去本来 podcast 上面的那样子的， 对啊， 一个信任，一种信任。 不是你在直播的时候，你分段好像好，那现在是大家就盯着那个荧幕发呆吗？还是 我们也没办法休息， 没办法休息， 观众也没办法休息。 然后莉莉阿姨呢？有人问莉莉阿姨呢？ 大家也会有点想念莉莉阿姨。 对啊， 其实你们知道这个软体是有办法。先录好了莉莉阿姨声音播出来嘛？ 我知道啊，但是就会更手忙脚乱嘛。 好吧， 其实我个人那个我们心灵导师瑞他也有教我们几招，他有推荐一些软硬体设备可以播放打电动的画面。我个人对那个打电动的画面很有趣，我想要在直播的时候玩电动。 可是我记得你是不打电动的。 我就是不打电动才要献丑给大家看呢。我觉得这样应该会蛮有趣的，这是直播的一点 小心的。还有直播那个无法剪接让我有点抗生，就是 直播没有办法剪接，就是一错 就再见 了。 就像我们今天一错再错，错不停，再错一次，就连现在直播心得我们也还是稍微在犯错，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就是真实的我们。 那我再我看一下第一段就这样结束好不好？ 好，第一段就先这样 结束，大家休息20秒， 20秒 不是直播里头的人休息20秒、哦、然后在 podcast 听的朋友呢还是 麻烦你按暂停， 还是休息了很多， 就是有休息，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维康， 我是蓝豆丝。 好，那我现在先讲解一下在原本真正 的快速街头第六季第一集里头讲的内容是什么。是次文化之圈市中心会喵店感应。 嗯，那我们需要在 Podcast 这一集再发表一些想法意见吗？ 用2分钟带过就好。 好，快速的带过。 快速 的 带过，就是呢，有一天啊，维刚啊，他听大家在逛 YouTube 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个叫做“劝世中心会”之“劝世少”劝世宝贝”喵喵 喵喵 唱的一首歌，对，有点感应。然后呢， 听个30秒就把它卡掉，但是我忍不住，没办法，用滑鼠去按那个叉叉，于是我就把这首歌传给了希杰。 然后呢，我听了之后，我也上瘾了，我不但继续听下去，我甚至还买了他们的 CD 喵喵异次元， 然后后来还把这个 CD 借给了蓝豆丝听 啊。蓝豆丝也非常喜欢这整张专辑哦。蓝豆丝，请用最快的速度发表你刚才在直播的心得。 我的心得就是在3个礼拜之内，我陷入了喵喵异次元，我就一直活在他的异次元里面，被他异次元的歌包围。然后其实他里面10首歌都还蛮可以听啊， 都还蛮可以听， 就是，都还蛮可以听。就是你听完之后，虽然说不会是平静，因为它的节奏太快了，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的那种声音，所以你节奏会很快。只是你就可以听到说他歌词里面唱的非常说唱说的非常清楚， 嗯， 有他想要表达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有些似乎，歌词的地方可以再研究一下。 哦，歌词很励志。你不是最喜欢其中一首叫做《 动物都是好》？不是， 是动物都是好朋友。 对，最喜欢的那安迪某一某一是觉得很特别，很搞笑。 哦，那为什么你喜欢动物好朋友呢？ 啊， 也花个3分钟来讲解一下为什么喜欢。 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整张专辑，他如果要真的符合劝世的精神的话，好像只有这首歌。哦， 像是最近有那个学生虐猫杀猫， 对啊， 就希望他能够好好听一下这首歌曲。 没错， 不要再这么残暴了。 没错，你自己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要想自己要解决，你不能去伤害别人。 嗯，那希杰对于劝世中心会还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吗？也快速的说明一下好了。 好，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劝世中心会他不像蔡依林一样，他被归类在次文化， 因为他整张专辑大卖，只大卖了380张，是这个原因吗？ 好像好像不止，但是该怎么说？是因为他的音乐风格，还有他的 MV 风格很特别，他的 MV 就有点像是70、80年代那个时候的 MV， 然后唱的歌呢的那个调调是有点很洗脑的电音的感觉， 在德国叫做出神音乐。非常的洗脑，节奏非常的快，会让你不自觉的想要哼起来，也就是我们某一集有聊过的那个耳虫效应，它就是相当吻合那个耳虫效应的那样子的歌曲。好， 好，我们第二段就这样吧。 好，第二段就先这样吧。 好， 休息。 第三段我们回来继续讨论直播的心得。嗯， 迎回来英雄旅程，我是蓝诺斯。 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那直播最后再来聊聊一些心得吧。我个人是很少看别人直播啦，我发现蛮多点阅数很高的直播呢，要么就是必须要露出某种器官，不然就是要玩游戏之类的，就是会需要有很多很多花招就是了。那我们好像没有这么多花招哈， 我们就是有一种不露脸直播的感觉， 真诚的感觉， 算真诚吧。 好，那希姐呢？你喜欢直播吗？你为什么会研究直播的设备和器材？也发表一下。 你要把那个， 因为啊。因为我和伟刚现在要靠近麦克风、所以只好把蓝豆丝移动 推到一边去。蓝豆丝啊，什么东西啊？ 好，为什么我会研究直播的器材？因为我们公司的老板曾经来问我，他问我说这样子搞的大概要多少钱？ 是那个走掉的老板吗？ 不是， 就 是组长。 小老板。所以你就研究了一下，直播啊，就这样子啦。蓝豆丝呢？ 什么？ 心得啊，对于直播啊， 我就是期待又害怕，就是我刚刚说的，我对于直接就是把自己说的话未经修饰或反省就送到网络上，我觉得有点害怕。 其实我刚才对于你刚才提到的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有兴趣，我也想要来问问你。 好， 就是我们第五季的这个节目做好之后呢，我们就会上传到网络上嘛。 是。 然后你刚才跟我说你每一集都会听三遍啦、是这样吗？ 等等，我只是在想说你们会不会听自己的成品、就通常一放上去我就会先听哪边有讲错话或是有说错的，就会想要反省一下。 那我们先问一下希杰，你会听几遍？ 其实我理论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是一遍都不想听，但是我每次都会被逼着听一遍。 我理论上是 都会有人来问我， 都会来问你哈。那我是剪辑的时候会听一遍，剪完之后会听那个就是重点部位会拉一拉这样听一下，所以金哥说来就是一遍了。那蓝豆丝是忠实粉丝哎， 至少 他至少听三遍哦。 那我问一下，在你还没当主播之前。你听几遍？ 第一季吗？第一季是各听一遍而已。 哦，那也是蛮忠实的。 第二季， 等一下， 第二季，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所以为什么你们一直说，自从我加入之后，点播率上升，是因为都是我点的、 但是那个点播率是整体的上升很多。 哦，是哦。 就算你每一集都点四遍五遍，了不起也才加四五十啊。可是我们的整个点击率是从200多。整季200多变成整季700多， 可能有人跟我一样啊，也是点了很多遍啊， 就是因为你啊。 比如说 Peter 先生， 没有 Peter， 他从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都，我觉得他点击的次数应该都是稳定输出。 还有我们的心灵导师 Ray 啊，他 对应该也是很稳定的输出，而且他会先，我对他的印象是他会先习惯下载下来之后，用2倍速的速度快速的听完。对，这是他的我所认知的他的习惯。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说吧。 就是如果单纯从 Podcast 知道我们的新朋友，他可能会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干嘛，所以我要跟他讲，如果你想知道干嘛的话，你要去 FB 搜寻快速街头英雄旅程， 来了解一下在我们录这一集之前发生了快速街头英雄旅程 Season 6Episode 1中青劝世中青会之你今天喵喵了吗的一个直播， 不是 Dash 直播心得的那一篇哦，是他的前一篇 、那一篇发生了很多惨烈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就用那个惨烈的状况来描述他，再录一集当做第六季的第一集。 将错就错，就是 将错就错，一错再错，就是这样啦。好啦，那第三段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次文化就是我们第六季的主题。 对，我们第六季的主题次文化，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是涂鸦文化。 涂鸦文化。我今天才看到那个你最喜欢的那个涂鸦大师 啊，他去欧洲画图 啊，对啊对啊，然后他还用那个起重机、登高机在那边喷来喷去，相当的羡慕呢。嗯，好，那蓝肉丝想要聊聊什么刺文化呢？ 我想要聊聊什么刺文化？ 你是不是还在难过、伤心之中？ 我好像有点出神。 醒醒啊，蓝豆丝！没有你，我们没有收视率啊。 那不然我们刚好这一集，我们下一次录的时候还是七月吗？农历七月， 应该是吧。 那我们可以来聊聊习俗这件事吗？ 哦，你是说 Pokemon Go 吗？ 习俗 啊，习俗啊，是是是， 习俗跟 Pokemon Go， 我想说 好像差很多， 就是有钟馗抓鬼啊，最早的 中国人，所以大家就是来收服这些人吗？ 对啊， 那也要等中元节他们吃饱之后再开始玩呢。 好了好了 ，OK， 所以你想要聊聊 习俗，就是各方面的习俗，不是只有中国的习俗， 嗯， 比如说国外外国习俗啊之类的。 好啊，习俗也是一种次文化。 那维刚， 我看到 Peter 了、 ，Peter 来了吗 ？Peter 来了， 他在哪里？ 是 Peter， 他在哪里？ 对啊， 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但同时我们也在直播，所以我们看到 Peter 上线了，他也按了我们在，我们蛮感动的。 那维刚，你还没说你想要聊什么次文化？ 我个人想要聊四轴直升机、无人机这样子的次文化，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小众。然后 自己不是没买吗？ 我没买，那我不能聊吗？ 可以。 你聊的涂鸦你会涂吗？难道是有习俗吗？ 经营一个， 我有自己的习俗， 粉丝跟涂鸦有关 啊。是是是，难道是有自己的习俗？ 对。我现在可以先透露一个吗？ 好啊，请。 就是现在不是鬼月吗？ 对。 人家不是说鬼月什么晚上不要收衣服，因为你可能会把衣服上一些东西一起收下来，比如说 Pokemon Go。 Pokemon Go 没有。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晚上不要收衣服，因为她通常会帮我把衣服收好放在我房间，就是放在我床上，然后让我自己去折。”我说：“妈，晚上不要收衣服。”我的意思是说，你晚上也不要放在我房间。然后他说不收衣服，那不收衣服，那他怎么挂新洗好的衣服这样子？ 所以整个七月半都不能够 晚上啊，我说晚上， 哦、了解 然后他就 白天可以操作。 对，然后他就说那你自己洗，然后我就说好吧，那你收。 哦、所以你的习俗又被破了， 破完全大破。 了解了解，好，那次文化还有很多啦。比如说我们要玩自平衡车也是一种次文化吧，至少现在还是，未来是不是就不知道了。那还有看奥运算不算呢？最近很流行看奥运， 欣赏运动文化应该算， 但是奥运四年才一次 哦。 好了， 是啊， 这个有点 但它已经行驶了好几千年， 好几千年也没有吧，200年吧，300年吧， 不止吧。奥运不是在 远古时代， 对，就有了，只是中间停办很多年而已。 好，那卡丁车算不算呢？ 是， 我觉得次文化的概念是一种相对的 嘛。第五季最后一集，你说只要你觉得它是次文化，我们说它是，它就是 啊。对对对，像我最近对那个中国女勇将傅小姐，就是那个洪荒之力啊，我已经有了洪荒之力了， 我好喜欢她， 就觉得她非常的真诚。我认为呢，他相对于其他人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信，就是不管你说我是金牌、铜牌、银牌也好，我就是铜牌，我也很有自信，因为我说我努力了，我尽力了，我就是努力了，我尽力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很自信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哎，希姐怎么了吗？ 卫生纸。 哦，好。 对，你可以继续吧。 好。我认为自信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没有受到什么 NCC 的管控啊，或者是什么背后的金主的指使啊，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没错。 如果我今天想要谈论吃麦当劳是不是一种吃文化， 你说他是他就是， 我认为是啦，他就是啦。好了，吃文化就是我们第六集的主轴，希望我们下一集能够顺利的进行。 那还有什么想跟大家报告的吗？ 我觉得 podcast 和直播好难同时兼顾哦。 podcast 也算是一种次文化吗？ 啊， 在台湾是哈， 在台湾是。 直播也很难兼顾哦。或许我们要把它分开来变成两个市场。 还是说我们以后就是上半集做直播，下半集做 podcast？ 好像也是一种方式哈。 但是 podcast 的人都可以全部听到哦。 啊、哦， 不要啦，好累哦。 啊、哦，对，好累哦。 就好了。 第六集还有十一集要走 吧？ 嗯，还有十一集要走呢。 嗯， 好啦，就这样子了。 嗯， 哦，这一集的 podcast 就做到这。 好啊。 而且呢，以前呢，第五集做到最后啊， podcast 的一集是一个小时。 对。 我们现在饶过大家，25分钟就好。 好，谢谢， 谢谢大家了哈。 拜拜， 拜拜。